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嘅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王，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哇，得翻我同埋 Tony Choi 喺度啊，即系变咗炮打司令部啊，其实而家 系今日变咗炮打搏击会司令部， 炮打即系嗱，阿当拿未翻嚟，因为咧佢头先大家都可能睇新闻见到啦，我其实头先电话都响个不停，不停咁有人打嚟就问我禁制令嗰单嘢， 因为法律界人士咁啊要处理啲法律嘅问题啦。 咁阿当拿就紧急地同紧律师团队开会，就应该系会倾呢单嘢嘅。 系 咁，我预计佢应该搭半之前嚟到啦，咁就第二、第三节咧佢就会翻嚟啦，佢就会带埋一位。嘉宾翻嚟嘅嗰位就阿杨岳桥大律师翻嚟啦 吓，系啦。 咁啊，佢系阿杨岳桥系我哋即系律师团队嘅背后嘅功臣嚟嘅，因为佢做咗好多 coordination 嘅嘢嘅。咁啊，即系嚟到嗰阵时，等佢讲下。 即系逆权大状啦吓， 系啦，逆权大状 operator 系， 佢负责打电话联络同埋 WhatsApp 我哋。咁佢就每逢夜妈妈咧，其实好怕收到 message， 因为收到啲 message 即系有大镬嘢啦， 大镬啦，顶又要 stand by， 又要唔知乜啦， 系阴公。 咁啊，对佢又爱又恨啦，摸佢一定唔掂嘅。 系咁冇办法啦，为咗公义系嘛？ 佢就晚晚唔使瞓，因为佢晚晚都系不停咁睇住个电视，睇有咩事发生，就24小时咁喺度报道，同埋问我哋有冇人 stand by， 佢就去 organize 我哋嘅。所以其实佢真系好辛苦， 真系好辛苦。 系啊， 喂，老实讲，我依排啊，我唔够瞓啊，我自己都病咗两日啦。 系啊， 系咪个口又生飞枝，又剩又发炎？ 系、啊，你好翻未啊？话时话 未好晒，好翻、啊、好翻八九成啦、 啊啊。我都病病地， 即系喉咙仲有少少痛嘅， 即系唔够瞓，真系好容易。再加上我啱啱呢两日翻咗国内，即系又岔开少少又讲下先。 系， 即系一翻到去咧，我又唔醒，我又唔记得咗系要装定啲嘢去翻场。 系， 谂住诶唔紧要啦，一晚啫。嗱，其实我礼拜五晚即系见到咁大镬，咁我礼拜六朝头早走嘅，咁我礼拜五晚已经冇留到嘢啦，留到点零就已经旺角走咯。我同你嗰晚，咁跟住第二日一翻到去咧就大镬啦。我原本系谂住翻到去咧。就睇唔到《蘋果日報》預咗啦 ，Facebook 上唔到預咗啦，咁啊高登上唔到預咗啦，咁都算啦，諗住睇翻新聞，哇上到去大鑊啦， 連遠方日本睇唔到 ，Yahoo 又去唔到 ，Yahoo 香港 ，Yahoo Japan 又去到，即系SCMP 唔使講啦，跟住你我去上百度 Google search 香港係冇啊，乜 Q 佢出咗啲嘢咧係九唔搭八嘅，跟住你 click 入去咧條條 link 都係死嘅，跟住打佔中唔使讲啦，又系咁嘅。佔中咧下面就全部变晒一条条标题，就系佔中人士又点样霸占马路啊，又成损失，全部都系嗰啲嚟嘅。 系， 咁我都唔理啊，照 click 入去都系入唔到嘅，条 link 全部都系死嘅。 系， 跟住我再改啦，再改佔中就边个中咧就打金钟个钟。 系， 跟住又系咩都冇嘅。 系， 即系顶我，跟住谂住，唉，咁都得。咁啊，睇下《东方日报》啦，睇下《星岛日报》啦，乜交叉都上唔到。 系。 即系最尾咧 ，turn out 咧，我真系冇办法，我完全睇唔到香港新闻。结果就系要上《文汇报》。 系，咁你有冇试下上《热血时报》啊？ 热血时报冇试过，因为已经一路试一路讲紧粗口，所以最尾系冇做样嘢试。 哦， 其实我应该试多几样嘢，试下打旺角啊，试下打雨伞啊， 铜锣湾啊， 遮我谂遮啊，雨伞旺角啊，嗰啲 可能都系敏感词嚟嘅。 系啊， 系啊， 亚街老街都系敏感词。你老板真系 嗱咁嘅，我知道你上佛山咧，其实咧系要寻找嗰把咧，梁志祥，梁志全，梁志 祥，梁志祥， 梁志祥口中黄飞鸿嗰把打奸人奸嘅啫咧， 系俾你发现咗我个秘密任务， 系 即系既然阿梁志祥讲完话吓，阿黄飞鸿师傅用遮打人，我梗系就上去睇下呢个黄飞鸿故居，睇下会唔会揾到把遮， 系。咁同埋咧，佢遇到啲野狗咧，都系用遮噶嘛。 系啊， 系咪？咁如果我哋街边见到差佬野狗咁啊，都应该攞把遮笃下佢啦。 佢呢、這个佢其实系咪无间道嚟咧？ 唔系，我其实觉得佢喺度侮辱紧啲差人咯。 佢系特登用呢样嘢嚟 野狗咯， 侮辱嗱又野狗啦， 奸人 又话打奸人奸啦， 系 揸遮嗰边又代表正义一方啦，黄飞鸿系咪先？ 系啦，系啦。 佢咪曲线抽击喎、啊？ 唔系呢啲咧，其实系植入式广告嚟嘅。好似咧外国嗰啲电影咧，所有中嘅主角咧都系用 Apple 嘅。 哦，系啊， 奸角唔会用 Apple 嘅。 咁咧，佢而家谂住系用一种洗脑嗰种植入式广告咧，廿四格咧， 系 就令到你觉得一拎起把遮咧，啊正义嘅占中正义嘅， 冇奸 差人狗嚟啦， 系啊， 系咪即系野狗？ 系 咁变咗咧，我哋其实喺度即系当然唔好立乱怀疑嘅身份啦，无谓佢难做啊嘛，系咪先？ 系啊， 即系佢到时俾人扣钱都无谓啦，系嘛？咁啊，另外咧，喂。讲起扣钱咧，我哋最近见到有啲号称勇武嘅团体咧，咁啊突然间勾缩咗， 系，即系忽然间缩咗去铜锣湾， 系啦， 关键时候去铜锣湾， 系啦，即系旺角咁大件事，一嚟佢系咪经由俾人剥湿咧？咁啊有个网友啊，其实讲得几好笑嘅，即系佢就话咧，一只马戴咗开篷防沙眼罩，喺内圈度咗三四十个圈。不断操不断操操到火喷喷喺只两只蹄咧喺度系咁刮地，好有竞赛能力，好有竞赛水准，摩拳擦掌，准备出嚟跑啦。点知咧，原来冇交报名表， 系 咁喺个沙圈度咧就行咗两个圈，跟住咧 影张影张相，影张相， 跟住人哋出去跑遮打杯啦。佢咧就系自己行咗沙圈同人讲佢赢咗， 系 啊，咁佢仲要接受群众嘅祝贺， 系啊， 即系啊，我都觉得呢位网友都几有创意吓，将跑马融入去呢个鸠山嗰度。 阿 Terence 啊嘛， 啊唔系 Terence 嘅朋友， 哦， 吓，嗰个叫唔知叫咩Ming，好似系Ming Chan，好似系， 哦， 系，咁啊，形容得几过瘾嘅。 系早几日清嗰阵时，佢就系都俾翻 credit 佢啦，佢系喺。下昼嘅时候比较少人嘅时候都留翻喺旺角，就等到有好多人嚟嘅时候，佢就唔知去咗边。 哦，唔系，咁其实咧都唔能够怪佢嘅，多人嚟就唔使佢啦嘛。少人嘅时喺度留守，咁其实都有用嘅。 系， 不过咧就系朝头 留守都系行人路嚟，好 即系朝头早五点半咧，人哋清场嘅时候咧，佢就唔见咗人，匿埋晒全部。 又睇下我哋咁样算唔算抹黑佢？ 即系匿晒银行中心。 系啊， 银行中心嗰个门口嗰度，匿晒去。咁到咧，人哋清完晒场咧，七点钟差佬咧，几乎都解除武装啦。佢咧就着起开篷防沙眼罩咧，就出去海旋门嗰度，就话俾人知喂，我出赛啦，我赢鸠咗啦，咁样。咁即系令到人哋觉得佢嗰个叫做表演天分系唔错嘅。 嗯 啊，即系其实佢离开娱乐圈系一个。 佢就应该啦，应该入翻娱乐圈啦，写剧本咧，应该继续。 即系老实讲啦， 佢全部讲啲嘢全部剧本嚟，都冇做过。 我发觉咧，阿曹查理适应咗之后咧，其实真系争一个人。 嗯， 由佢嚟即系代替咧，由接班就差唔多啦。 系边个咧？ 曹查理咪叫话搵佢嚟做曹查理咯。 哦， 系。咁你都知道啦，系嘛？咁佢嗰啲角色。同佢个样都几分似嘅嘛，嗰阵时佢睇咗 show 个样啊，系其实有八分似曹查理嘅， 系嘛， 系啊， 顶翻啦， 系啊，咁啱晒有接班人啦，即系做唔成芒果接班人，咪做曹查理接班人啦，系咪先？ 系啊， 啊，咁啊，即系呢，其实我哋都唔应该讲咁多啲小人物嘅，因为无谓影响到我哋， 无益佢，唔系啊，因为话我哋诽谤， 唔系啊，玷污咗我哋啲节目啲质素，你明 唔系？最今日我睇到有个 post 好笑嘅，有网友佢话咧，嗱，我话你哋班人。咩都冇做过，又冇占马路，淨係占行人路，跟住你又话我诽谤你， 系， 跟住而家明报话你系激进派头头，带领成个运动，你又话明报诽谤你，咁到底你系有去定冇去呢？我真系好想问。 唔系当时早一排有张图流出嚟咧，就叫做没有全民制憲。就绝不撤出旺角嘛， 系啊， 咁佢哋话匪话抹黑， 抹黑系，咁我哋咪帮你改翻咯， 系啊，我觉得好好笑啊，呢样嘢系抹黑，其实黑喺边度咧？ 系啦， 系全民制憲黑啊， 定系撤出旺角黑啊？ 定系撤出旺角黑咧？系咪？咁如果全民制憲黑，咁即系你哋旧年开始黑噶咯，唔系而家噶咯，咁如果。唔撤出旺角黑嘅话咧，系你哋一路都讲噶嘛，一路都 当拿翻嚟咯。 系喂，当拿，诶、哎，派胶女侠翻嚟啦， 派胶侠， 系 快啲对下咪先。阿杨大壮咧，屙 尿， 我 OK， 系咁，喂喂喂，拔牙， 洗手间中，咁开完咗好长嘅会，因为太多事发生，咁 即系你应该都系讲下呢个 injunction 啦，系啦， 九万几人打嚟，我话等我哋开下会商讨下先。 我有系啦，有啲说法。 其实我已经谂咗绝窍啦，我啱啱讲 系 咩啊？好似苹果大妈咁样， 系啊， 咪系咯？ 继续你 有 冇去？ 即系有冇话警察咧？佢话可以唔接噶嘛，系嘛？咁你俾佢咁在乱， 佢讲咗就得噶啦，喺你面前 系咩？ 即系你唔使掂住， 我哋戴 晒 蒙面超人头盔，睇你告边个？ 个个戴住阿黄杨戴嗰个念力嘅头，嗰个面罩啦。 高高王达， 人人都是王杨达，到时就冇得告啦，系咪？ 唔系，都系入晒一个人数，都系 哦咁样噶。 佢哋唔怕啦，佢哋话破产都在所不惜噶嘛，都要告察你班人啊嘛，告你哋诽谤啊嘛，啱唔啱啊？ 系、哦， 佢哋破晒产噶啦、 哦， 人格嗰方面， 人格好，样样都破产咁系。喂，俗语有话啦，死猪 咩位啊？ 即系死猪唔怕滚水绿。喂，你只猪都制成猪肉干噶啦，仲怕乜嘢咧？ 死猪唔怕滚水绿啊！ 哇，你咁都唔识？喂，有份。我哋好期待你、啊。 我想问啦、啊，你会唔会怕滚水龙咧？系会噶嘛，因为你有神经，仲你啲神经仲未死噶嘛。咁呢只猪已经死咗啦，啲滚水龙佢梗系唔怕啦。 嗰歇后语系咩啊？死猪唔怕滚水龙， 已经系 即系冇反应咯。 哦， 即系你点嚼都唔怕， 已经系完全 有成语动画落 上晒神台。 哇，唔得流，等我抹翻啲汗先真系。 好，大家好。 Hello，Hello，Hello， 杨大壮， 杨大壮， 系啊， 杨选委， 即系我哋头先你未嚟之前，我已经系介绍咗你噶啦，已经，我哋话你系喺我哋呢个律师团队嘅幕后功臣嚟， 冇律师团队啊， 咁当然我都话我对你系既敬既尊敬又恐惧，因为收到你嘅 message 嘅时候，我好惊，又要出动，又要 stand by， 唔系我只不过系其中律师团队其中一个负责帮手，即系做打下电话啊，联络下， 系啦，系我哋义务律师。operator 加 coordinator， 我系接线生嚟嘅啫，其实吓。咁最新消息咧就系、是、等大家知道啦。咁就呢个余若海大资深大律师代表呢个中信啊，咁啊系申请咧系临时禁制令，将呢个天美道啊，即系中信大厦对出咧嗰段路面咧，即系禁止途人咧系继续霸占嗰、那个申请咧系批准嘅。 其实你即系之前嗰个旺角批 ban 于呢个，冇理由唔批咯。 咁啊，嗱呢 都系 before 翻阿潘少初 ，yes， 系啦， 个 理解都 应该系，应该系。 咁就嗱，咁唔知你头先有冇提过，即系讲开咗今晚呢啲 未嘅，未嘅，头先闲话加上 嘅。讲到旺角。嗰度就未講到呢、這個，呢、這個應該係最新鮮滾熱辣 啦。啱啱我哋先係收到嘅消息嘅啫，咁就 哎呀，真係激死啦！ 咁多法律界人士喺度，等阿楊大壯表演下先啦，講解下 法律之嘢， 有啲咩法律後果先啦。 你係咪玩啊 ，Johnny？ 喂 ，Johnny Fox， 我從來都以個人身份做節目噶嘛。 我今日都係喎，我都好過癮噶喎。嗱，咁不如即係等大家有個知字啦。即係其實而家呢啲臨時禁制令咧，就類似係早一個禮拜前咧，《蘋果日報》對出。亦都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臨時禁制令咧，禁止嗰啲咁嘅大媽大叔咧，就係、是、禁阻止《蘋果日報》咧係將報紙送出去嘅。咁啊，即係代表蘋果嘅律師咧，亦都係成功申請到臨時禁制令，阻止佢哋咁做。咁、其實而家咧，即係我哋就睇到啦，建制派啊，或者佢哋相關嘅嗰啲團體咧，就照版主碗，係用同一個咁嘅方法咧，法律嘅途徑咧，就係、是、就對付翻即係呢個示威人士。咁啊嗱，我哋先唔好講即係太跳入去，即係成。个禁制令嘅内容诸如此类，我哋先讲个效果先啦。其实当政府咧，佢即系批准咗一个禁制令之后咧，其实佢系以即系唔系政府对唔住，系法庭批准咗之后咧，其实已经系一个法律效力噶啦。 哇！有人睇苹果日报即刻。 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阿 Donna 咧，佢系无端端咧系上咗， 好中意咁 上咗 DCV 嘅，咁就我相信大家都会谅解嘅。咁啊，始终喺呢啲咁嘅日子咧，睇 DCV 咧绝对系正常嘅，就好似而家听众一路听都可能一路睇紧啦，系咪？ 揿紧啲。 咁啊 ，anyway， 咁 揿影啲相。 哇，你咯，新仔 Donna 新仔啊，啲人话。 冇咁讲啦，都话细佬嚟咯。哎呀，真系。 咁就其实禁制令个效果咧，就系法庭啊系。禁止住一啲人士佢行实佢嘅行为或者佢嘅言论就唔俾佢咁样做，因为呢个行为或者言论咧系严重侵犯咗嗰啲申请人嘅某一部分嘅自由，或者即系损害咗佢哋嘅利益。咁今次好明显啦，法庭咧就即系听咗即系呢两个申请人之后就有咁嘅谂法咯。咁当然啦，头先阿 Johnny 问我咁后果系乜嘢咧？如果你唔理佢嘅话， 系我当普通人问，我唔理，我照去。 咪咯 ，Johnny 点会唔识啫？ 咁会点咧？ 嗱，当然呢一个咧就已经系有可能干犯咗呢一个藐视法庭噶啦， 系咯， 即系叫 contempt， 即系坐监啦，坐监噶啦。 当然呢一个系有可能会干犯啦，咁唔一定个个都系嘅。咁而家个情况咧就系你睇翻嗰啲大叔大妈嗰啲有冇？ 即係喺蘋果日報外面嗰啲，咁佢哋都唔怕啦，係咪？ 我聽唔到廣東話嘛嗰啲。 唔係，咁我有個問題想問咧，咁非法集結大罪啊，定係藐視法庭大罪咧？ 嗱，咁當然呢一個係睇程度，我哋好難就咁一概而論。咁但係咧，後前者即係非法集結本身咧，嗰個刑事嗰個成分咧係高好多嘅，即係可以高好多嘅。咁當然你藐視法庭，你睇下藐視到咩程度啦。但係一般嚟講，我哋喺香港你好少見咧話即係。 坐監 藐視法庭 少 係啦，反而我必當然我要咁講啦，因為始終咧，我哋都照叫做讀過下少少法律咧，都必須要喺度咧透過呢、這個都唔能夠喺度講話，即係鼓勵人哋咁做嘅。我哋必須要代表花生台咧，即係我相信咧，花生台個台成個個立場都係咁噶啦。就係我哋 要個告同一行得 嘅。我哋唔會鼓勵任何人咧係干犯法律嘅。 所有主持立場絕對代表花生台。 而信系可以寄俾陶君衡就得噶啦。 陶君衡抵抗力特别强。 唔系头先讲开啊，佢哋派票嘅时候咧，系咪一定要接咧？定系点样就叫做派咗票咧？ 嗱，其实呢一个咧就好 tricky 嘅。你 嗱，你知一阵间都有人一定会咩噶啦吓，去啦。 嗱，我 咁有人俾张纸你咁点？实 际案件我就唔去评论啦。但系你睇翻当日嗰啲大叔大妈。 系， 咁佢哋 唔理你 咯，唔系 咯，那个警察都有个警察噶嘛，好冲， 你唔接就算啊嘛，系嘛？ 嗱，当然我唔知呢个系啱定错啦，咁但系严格嚟讲咧，我哋讲翻一般法律咧，其实传票呢一样嘢唔需要亲手，我交俾 Johnny 要只手接嘅， 我唔需要接， 我就咁抌喺佢身度，同佢讲嗱，而家有份票啦，你要知道呢件事啦。咁其实都已经叫做将个传票传递咗噶啦， 系啦，已经 serve 咗啦，即系。 仲有我睇新聞，我唔知系咪咧，我好似话今次个旺角嗰个禁制令系登报纸得噶咯，个 service 系。 其实可嗱呢一个我都冇实际嘅即系资讯去 confirm， 即系 我都系睇新聞啫，我都唔知。 咁当然呢一个咧，甚至系法庭如果考虑到成个案件本身即系牵涉到佢嗰啲人咁多咧，佢可能甚至即系。容許呢樣嘢發生都唔定，即係就咁 登。登係啊，係啊。 嗯， 咁啊， 佢登一份中文一份英文。如果我頭先冇立漏咗嘅話，係啊，中英文報章各刊登。 我有嘢問，我問題 你咪玩嘢啊你？ 唔 係你自己答。 咁如果佢真係我違反啦，當我而家藐視法庭，我召開召佔。咁佢要用咩方法去懲治我 呢？本身呢其实要去將一個禁制令係將佢將一個禁制令真係要。就行使呢个禁制令咧、嗯，其实你要系稳执达嚟嘅，应该。 嗯。 咁所以呢一部分咧，其实就要咪由翻申请人自己稳执达嚟咯。咁啊，睇下到时点啦。咁、嗯、当然啦，你而家讲紧数以万计嘅人士坐喺条街度，你本身呢一样嘢，你能唔能够真系 enforce 到，即系执行到咧？当然我哋唔肯定嘅吓。 系咯。 哦，佢话咩咯？系张贴喺旺角就得咯。 张贴旺角得。 张贴即系将个 injunction 嗰、那个 o r d 贴喺旺角，同埋中英文报章嗰一份。 旺角大佬。 咁如果人哋又好似以前古代咁去揭王榜人，搣咗 佢系咪？ 系咯，冇我见唔到咁样，报纸我唔睇，我唔识字。 一搣就即系人贴翻上去噶啦，我谂。 你贴 劲啊！ 唔系佢系过胶再有个胶，唔知 mon 住，即系 mon 实噶嘛？ 你贴完我哋嘢可能 咁讲啦。 唔系咁，中英文报纸 任何人搣佢咧，有可能干犯刑事毁坏嘅。 毁坏咯，刑毁嘅。 咁我哋就唔会建议咧，啲朋友咧。 我哋绝对。 同埋佢有效期系到星期五早上十点啫。 系啊，嗱呢一个咧亦都要大家知，呢个系一个临时禁制令嚟嘅，唔、 哦、 系一个永久禁制。系、 哦、 啦，先嘅。 咁大家坚持到 应唔应该？ 礼拜五 其实个 defender 系边个嚟嘅？有冇 嗱？呢一个就系重点啦。 电视访问嘅两个，一个叫黄杨，第一个吴文远。 有冇收到嘛？好似 咁，每人俾一份啦，系嘛？ 好似冇 啊嘛， 冇， 即系冇 D1 嘅今次系嘛？ 其实系冇被告嘅，即系或者 即系 哇，好骑嚟啊喂，好骑嚟， 咁唔睬佢咪得咯？阿芒生话斋采你生芒果，系嘛？ 即系 系咪可以咁啊？ 咁你怼到埋你度啊嘛，都系 佢 俾你带晒啲面具咯。 先讲啦， 咪系咯，怼到埋你先算啦。 我已经谂咗绝窍啦。 点啊点啊？有咩高见？ 唔系我即系咧，就唔建议人咁做嘅。但系如果做咗咧，理论上咧咁啊， 你冇 理论上，如果啲人理论上啦吓，我唔建议咁做，再重申多次。如果啲人蒙晒面，你连我系边个都唔知道，你 serve 完俾我咁又点咧？ 即系之后，即系 Visa 面具。我每晚都系蒙面超人面具嘅，我蒙面超人一号面具。 你落得去文革 命就啦。你 serve 完呢个之后，会唔会系其实系认错人啊？会唔会其实系隔篱嗰个嚟咧？ 咪戴梁振英面具咯，一系戴黄杨大面具咯， 有得 攞块镜摆个面度。 得唔得啊？杨大壮呢招， 其实即系最尾，当然啦，我哋系讲紧一个好假设性嘅情况，就系、是、如果一个有可能系牵涉到即系藐视法庭嘅人，如果你最尾都唔知佢边个嘅话，你点可能最尾告佢咧？其实个逻辑一样嘅啫。咁但系当然啦，都系嗰句啦，吓杨岳桥并冇有鼓励任何人做呢一样嘢啦，吓 系啦，周 成你好中意你 嘅手法，我哋手法嘅香港人， 我哋好手法 违法嘅嘢嘅 手法。 我哋而家亦都系讲紧一啲好假设性嘅问题， 系啊，系啊 ，hypothetical。 唔系，即系我头先我都提出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非法集结，你都唔怕啦，咁你怕咩啲民事啲咁嘅嘢咧？ 系咯、啊，你催泥弹你又唔怕啦？ 系咯，我仲有第二招，我仲有 你又唔怕？ 催 咩？黑社会都唔怕 喎、啊，胡椒喷雾， 即系你禁制你， 胡椒喷雾又唔怕，黑社会你又唔怕？ 即系我讲呢啲 嘢， 我即系讲呢啲 嘢， 唔系讲我哋， 系咪？ 即系嗰啲人 咁讲啊，系即系咁讲。 但系你哋会唔会觉得今晚会多咗人去咧？ 我真系想知喎，我哋 我觉得会有蒙面超人去。咁啊！ 唔系有美国队长好多，多咗好多个， 喂成差， 唔系到时 Captain America， 你话有英美势力参与啊嘛，有美国队长嚟咯，啱啊！ 唔系到时咧，旺角好似加，好似咩啊？复仇者联盟咁样齐晒系咪 啦？有齐晒复仇者联盟， 唔系 仲系唔系外国势力干预？ 不过唔系有一样嘢咧，阿变形合衣难办啲嘢。你嗰件衫好难扮， 咩绿色嗰件啊？ 譬如合衣适合啲体型比较庞大嘅人， 即系任永强嗰啲系嘛？ 即系嗰啲咩咯？蝙蝠侠咯， 蝙蝠 侠、蜘蛛侠咯， 唔系啊！蜘蛛侠啊，好多人扮噶，医生我都见到佢有件。 如果美国队长嚟，其实可能即系派个告票要 serve 去 outside jurisdiction， 攞个盾牌戒烂你。 好多嘢真系好鬼即系夸张嘅，即系而家咧。当然我哋唔能够去质疑人哋用法律嘅方法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因为始终呢一个系亦都系相对文明啊， 系冇错，即系好过搵黑社会。 系啦，嗱，我都必须要讲，即系你比上次用黑社会啦，今次系起码系民战， 系 民工， 系冇错。 咁大家起码都知道咧，你而家面对住一个咩嘅后果，起码唔使死啊，系咪？ 系冇错，起码唔使俾黑警剥穿头。 系咯， 其实算系咁噶啦， 即 系 温和咗 系 嘛？ 系温和咗，而家去学我哋啊，我哋因为我哋 今晚冇啫， 系啊，可能一手攞禁制令，今晚又出黑社会咧。 喂，咁样啲人仲嬲喎，话俾你听，肯定仲嬲喎。 咁嗰啲黑社会一齐违反禁制令嘅喎。 哦，咁样噶，啲黑社会 跟住佢就再选择性咁唔告啲黑社会。 哇，即系咁啊，正常咯。 咪一向都唔告噶啦，黑社会。 都好少咯。 佢哋亲人嚟噶嘛？嗰个女有个女警司出嚟话咩？话人哋子虚乌有系嘛？喂，你好明显系啦，你敢唔敢得出嚟面对公众啊？ 嗱，呢啲指控太严重啦， 个个都指住你个头话你系黑警啊！你敢唔敢得企出街啊？你去旺角行个圈啦、啊，黑警 系啊， 系有啲警察都几好嘅， 系即系我讲嗰个啫，我唔系所有人。 即系我哋都要特别好清，即系清晰咁讲咧。喺我哋工作咗咁多次，我哋亦都遇到一啲即系都叫做有人性、有人情味。警察嘅，亦都唔系个个都接 有靓仔噶， 系 咁啊！尤其我哋阿 Donna 姐咧，就即系 有好多靓仔警察 service， 因为得闲啊， 你见一见咧，即系好可惜，而家 留意佢哋嘅样。 即系如果我哋呢度有视像嘅话咧，大家就会见到咧， 笑得好开心，即系笑得好甜 啊，嘟嘟荡漾咁样，真系 唔系咁撞到啲好人啫， 又系成语动画廊嚟嘅。 唔系咁真系冇 真系好 happy 嚟，我哋一间先讲啦， 即系唔冲击嗰啲 OK 嘅，冲击 我哋一 间 就重新解构我哋吓。去差馆嗰样嘢啊！因为我而家讲咗禁制令先啊嘛，我仲有第二条绝招，第二条绝招未讲。 系咁，你 即系除咗蒙面超人、美国队长、铁甲奇侠之外， 咩啊？ 即系如果啊，我又问下杨大律师先，即系除咗个藐视法庭，好似即系都有第二啲嘅啲民事诉讼。即系会唔会系啲堂费啊？ 哦，咁当然咧，嗱，而家个情况咧就系礼拜五咧就系已经系会需要去到即係正式嘅一個聆訊嚟嘅，即係對於禁制令。咁而家咧就係冇被告噶嘛。咁而家任何被告如果擳個頭出嚟話，哇！我就代表住呢一班咁嘅示威者。咁但係如果你輸咗嘅話咧，你係要面對住一個都幾龐大嘅一個訴訟重費嘅。點解？因為咧代表旺角嘅咧就係呢個資深大律師莫樹聯啦，代表中信嘅咧就係呢一個余若海嘅，咁即係佢哋講緊嘅律師費咧，即係絕對咧係比 七位數字， 係呢個係基本嘅啦，我相信。咁究竟係大七位定小七位咧？咁 七頭定七尾？ 係啦，咁呢個 Donna 講啦。 即係但係理論上啦，我講理論上，如果有一個係冇乜資產嘅人。去同佢哋攣， 啲婆婆公， 即系输咗官司，理论上最多都系破产啫，系嘛？ 即系好似某啲党派咪喺 某啲党派呢啲 咪喺 唔系啊？哇！你咁样噶，你搵个嘉宾翻嚟，你邀引佢 突击佢，对测验，对测验冇。 即系我 假设啫，假设 即系有啲党派，咁佢可能喺某啲官司上面有啲破产人士啊， 或者濒临破产人士，或者可以破产人士，或者就嚟破产都冇所谓人士。 我哋真系濒临破产嘅。 咁呢啲咪虛偽 一個方 係 咯？會唔會呢啲出嚟公民抗命係更加 effective 咧？ 變咗好多人支持佢咧，係咪？ 會唔會係阿多蘭俾意見喂？你咪律師唔怕啦，照講。 咁啊，當然即係呢啲 答啊，好驚 大佬，好危險噶嘛？ 你 哋 飲 酒 冇啊？ 冇啊！冇啊！ 唔好對號入座，我話你聽呢啲，你亂答咧就等於對號入座噶啦。跟住就會俾人串你崩口人嘅崩口碗，千祈唔好亂講嘅。 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咁樣。 咁唔係我哋啲聽眾好聰明噶，即係所以咧，我哋頭先已經好夠啦，都唔使再講落去。 係醒水嘅啦，啲人 好醒水嘅，係咪？ 咁injunction冇咩嘅咯，攞就攞咗咯。 injunction點會？即係純粹依個時事評論。喂，刑事嘅檢控都唔驚你，差人出警棍又唔驚你，胡椒噴霧唔驚你， 催淚彈都唔驚啦。 黑社會嚟打你，有人揸刀話切生果嚟又唔驚你，喂，會驚你嗰張紙？唔係啩？即係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我就唔信咯。 你咪兩個都落去啊？ 我冇咁講， 即 係 我覺得咧，就好似啊。可能啊，芒生讲到佢啱嘅， 即系我嘅意思系，即系 咧，芒生话收到律师信，礼手掉落垃圾桶啊嘛，系咪？ 咪叫佢收到咁滞，礼手掉落垃圾桶咯， 系啦，叫佢代表系嘛？ 咁啊，冇 佢 出嚟代表， 都系嗰句嘅。你而家我同意，完全同意咧 ，Johnny 头先所讲嘅，即系其实之前经历咗几个礼拜咁大嘅一啲即系冲击。都尚且唔驚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就係啦，同埋當然本身咧，你參與緊你喺呢一個行為已經有可能係犯法噶啦嘛， 係 係啊， 犯咗啦， 最後都唔驚。理論上佢哋應該冇咁驚呢啲啩， 你都 unlawful assembly 噶啦，呢啲全部。 唔係即係我學政府嗰句説話咧，即係你政府唔好做埋啲咁激進嘅嘢，係咪？你咁樣挑釁緊啲市民嘅。 係啊，我都話啦， 出咩禁制令啫？ 許 Sir 嗰佢哋成日 up 嗰啲咩聲明咧，我哋倒翻轉將警方掹出嚟填上示威者，示威者嗰邊填翻警方。 係啊，一樣 都用嘅。係啊， 我哋示威者已經係最大 最大容忍。 警方唔好再挑戰我哋示威者嘅底線啊嘛。 係啊。你用啲咁嘅 警方胡乱封路，造成对公路使用者嘅危险，同埋其他行人使用者嘅危险咯。我哋强予以强烈谴责。 系啊，跟住人你又叫人哋，你又叫人哋入去天马公园，你又追住入去天马公园打人，咁唔啱数喎呢样嘢，系咪？ 冇错，即系我哋呢节就差唔多。 咦，咁快嘅呢节？ 系啊，你迟到嘛？ 冇几耐。 好，下次翻嚟。 讲下啲，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多兰你好，喂，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翻嚟。 好，翻嚟，我哋讲啲完整啲先啦。 好啊， 我哋讲翻我哋 点解是非先？ 点解得翻主持人得翻我同 Johnny 咧？ 系咯，点解会咁咧？ 阿谢志峰去咗边咧？ 谢志峰俾人炒咗， 大类相机 系咩？我见你影啲相好开心喎、啊，笑得 OK 啲啦。佢其实嗰日我都有问佢啊，我话你点啊？你嗰产分产前 嗱，产前产前 抑郁点啊？分前抑郁咯，佢话好咗啦，八成啦咁。 惨喎！ 嗰日我系搭紧车翻， 搭得开心嘅， 过紧景，即系就去到。 你去咗边啊？你而家你冇出现喺佢嘅饮宴。 跟住我系 message， 我哋有个 group 噶嘛，炮打咁啊，系咁喺度复我话你好得闲啊，你点行？ 佢好忙嘅应该。 佢话我搭紧车啊，哈哈哈咁咯，即系 佢搭车， 九唔搭八嘅。 哇！但系嗰度真系好靓，不过真系老年咁远咯。 愉景湾 系啊，真系要搭船去人哋个 wedding， 我第一次。 你嗰日着得好型喎。 O K 啦， 成个明星咁咯， 俾阿一死一话我太花咯， 系咩？ 系咯， 花嘅嘢，各人有唔同眼光啫， 系咯，我都 O K 啦，唔系我唔敢 你边度够？ 我唔敢除个黑超啊！ 某啲人花啊， 边个啊？但系真系唔够瞓咯，嗰日，所以佢一路都带住个黑超。 你梗系 日日都唔 我哋戴我哋戴黑超，原来因为唔够瞓。 唔系只眼真系好劲啊！ 我见你成赞未来战士咁，个第四杀网络个个戴晒太阳眼镜，做咩？ 得我戴啫嘛，佢都冇。 唔系啊，好似阿边个？仲有几个？见到 有咩？有一两个啫，一两个啫。 好型噶嘛 ？OK 啦，佢都开心嘅，我觉得。即系完成咗人生一件大事咯。 系嘛？我见你啲相笑得咁灿烂，应该冇事啦。 你咁啦，我同阿金英嗰张。 哦，你当然啦， 我细佬啊都话，诶，你哋 当埋新仔， 成日误会晒 啊，冇冲突噶，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就兴咩噶嘛，系咪？ 咩啫？ 咩 啊？你信唔信我唔 stand by 啊？嗱，你再讲。 当然啦，即系你咁讲，所以我咪即系话到嘴边留几句啊嘛。 商台嘅台训，唔系啊 ，Tony 都有去啊 ，wedding 有系。 Tony 有咩 observation 啊？讲嚟听下先啦。 冇乜嘢特别入到去。即系风景好靓啦，如果但系老咗喺度住 得几好，嗰度可 OK 噶， 好似外国咁咯， 第一次去愉景湾咋， 好似外国咁咯， 系啊， 系啊，好靓， 又翻嚟马湾都 OK 噶，都 系啊， 系咪马湾差唔多噶？ 差唔多， 哇，唔系愉景湾真系好外国 feel， 系啊系啊，都好多鬼佬噶嘛， 好多鬼佬住， 同埋佢嗰间 church， 即系佢系一个即系行礼嗰度咧，系间玻璃屋嚟嘅，三角形嗰啲咧，好似冲绳嗰啲全透明嘅玻璃屋咯。 即系你讲开，你唔好讲愉景湾咁远，我啱喺国内翻嚟，我真系觉得香港好似天堂。咩啊？香港好似天堂啊，大佬！ 点解啊？ 我真系上咗只辛苦套咧，我唔知点形容。嗰度啲空气咧系极差，你行出街一阵咧，已经成面都系即系你 攞佛山， 手指甲搲下咧，哇，黑色嘅咁样，即系 你讲佛山啊？ 度度都系，度度都系嘅。 跟住。嗰头转头讲完，你又见到喺个大商 场。佢哋话佢哋去佛山做咩？ 大商搵黄飞鸿把遮。 黄飞鸿把遮嘛。 你去买 遮。搵翻我把攻击性武器嘛，考证翻到黄飞鸿有冇揸过我把遮嚟打。 唔系，主要我嚟打狗啫。 系根据黄飞鸿纪念馆嘅准确资料显示，系冇呢把遮嘅。 系啦，呢个咪关德兴做戏噶咋？ 唔系关德兴冇，关德兴时代系冇遮噶。 议员咁鬼低 低 质素啊，真系惊啊！真 系李连杰。而且佢用遮打人呢係第二集男儿当自强。 哇勁喎。 打百年教嗰陣先有遮。 唔係喎，係关德兴对嗰个石坚。 冇嘅嗰陣时冇用遮嘅嗰陣时。 第二集咩男儿当自强。咁铁鸡斗悟空第一集㗎。 嗰、哦那个係嗰、那个係后啲㗎啦，再后啲㗎啦。嗰个好似同阿徐克反咗面嘅。係 咪 係。 你真係港产片之王嘅噏到晒嘢。 咁係啦，你咁都知嘅，真係衰非你㗎，真係。 煲嗰啲㗎嘛。 得係咪睇囉，係咪？ 我头先未讲完。喺个商大商场门口，转头就见到有个僆仔喺度就咁除裤就喺屙尿，我真系，唉， 咁咪几好， 屙晒嘴， 即系富有中国特色嘅商场 文化，屙晒， 唔系边个位先？角系咪啲暗光明磊落的暗角啊？ 唔系啊，嗰度真系光明磊落噶，嗰真系啲人行嚟行去，大庭广众嚟噶， 唔系咁啊，奔放啊嘛， 光明磊落当众打镬啊， 唔系佢要 show 俾你睇佢有咩嘛， 有炮啊！ 诶、我唔讲呢啲嘅咸湿嘢嘅， 即系所以嗰啲真系国情嚟，唔系讲笑。所以啲人落到嚟，佢就觉得 喂，你翻嚟做咩啫？ 我翻去其实系补花餐同亲戚饮， 我即系大排筵席嗰啲啊。 系啊，唔系噶，几围台食饭啫嘛。 哇，你真系仲有亲，即系大陆要咁样做呢？ 我大陆嗰边有亲戚噶。 哦，即系你系大家 咁，你有冇问啊？问嗰啲厨师咧，系咪用地沟油啊？ 唔敢问， 你问咗佢会点答你啫？厨师 唔知算 傻嘅。 就系咁啦， 佢可能会答你，仲使乜问咧？人系人都知嘅，全部 都 系噶 啦。 default 已经落咗，基本上系 系啊。你问咩啫？ 唔系唔好食噶嘛？ 系 咪咯？咁好食咩得？唔系地沟油 上到饮水啊？ 系啊， 净系饮水， 唔系啊，水都惊啦，讲真， 水都有毒嘅，真系大镬。 但系又讲开又讲，即系我原来好多亲戚朋友咧，佢哋知道占中啲嘢嘅，虽然我睇唔到， 唔系佢哋又话， 佢 食饭又冇 Facebook 又冇， 佢哋系撑占中噶，好开明噶，佢同我讲， 你有冇带包黄丝带上去派俾佢？ 诶，冇啦，我表舅头大，冇咁用。 咁我相信咧，即系其实内地咧。是比我哋想象之中更加多方法去了解外面嘅资讯嘅。 佢亦都比你想象中开明嘅啲人。 咁因为佢哋本身都系喺度受紧压迫㗎嘛，喺某程度上。 我、哦、因为我成程饭呢，即系有啲亲戚系不停咁闹共产党。佢哋系比我哋更加劲㗎。即系佢哋绝对唔喺安全嘅地方但系叫打到共产党㗎。佢哋喺上面都叫㗎。 唔系其实佢哋一般大陆啲人呢，即系我都知道呢， 好勇武。 佢哋系照闹㗎，即系政府其实都唔理。 呢啲系坚勇武。 咁你闹就好小事啫，因为佢唔会真系走去做一啲行为。 寻衅滋事㗎喎，话你。 咁唔系啊，因为你要对你 大头奶粉咁。 对佢哋，只要佢哋所做嘅嘢系超出斋托咧，咁就有可能会出事。 系。所以你点可以完全系？exclude 晒呢班人对你嘅支持啫，佢背后是一个 backup 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又会帮你传开去噶嘛，呢啲 idea。 唔系啊，因为根本咧，你逢亲呢啲消息咧，大陆啊传得好紧要噶，根本大陆都好，啲人都好唔中意共产党，唔系而家噶啦，九几年我翻大陆嘅时候去揼骨啦，啲人啊。个个都系闹共产党， 其实系我细个翻乡下， 冇人赞噶。 我系听啲阿叔阿伯系闹， 冇人赞噶， 揼埋啲斜骨啦你。 唔系啊，就算食饭咧，即系餐厅咧，咪七点钟咪新闻联播嘅，跟住咧一讲咧，又话对咩党对人民嘅关怀，啲人即刻闹啊， 屌嘛， 即屌嘅。个个都屌嘅，即系个个都话讲大话。 党的恩情比天高 啊！类似嗰啲咧，咁你知道大陆咧，佢净系讲嗰啲领导人出访啊，点样去探望啲农民啊，点样，全部都假噶嘛，全部呃人噶嘛。 系啊，佢闹啲领导人 闹噶，全部都照闹噶。 你香港新闻自由真系好可贵嘅，即系正如上礼拜，哇，真系发生得太多事，真系好精神上好劳累啊！上礼拜 系。 我相信呢一个对每个香港人关心嘅事都会系咁噶啦。 即系谢 我又访问一下杨大壮先。其实你咪每晚都系抱住无线新闻喺度睇。 我唔睇无线噶啦，我睇 Now 噶啦。 我睇 Now。我见 你咪睇 到 暗 好快嘅。 暗角嗰单好似净系得无线。 暗角嗰度就当然有咩啦。 唔系因为嗰晚咧，好似系礼拜二凌晨定礼拜三，你好似礼 拜 三， 我都已经冇晒 上下啦，我都唔记得 几时嘅感觉。 因为当时咧，当时我哋咪一齐过咗去嘅， 系啊， 跟住翻咗屋企， 龙和道啊， 两点钟翻到屋企，跟住我一路睇电视，睇到三点钟冇停嘅， 系 一路见到啲人打人啊，跟住咧有个女仔， 我一翻去 两个人扯， 就成个 group 都系 message， 系， 跟住佢哋叫我开电视，唉，扑。即系大镬啦！ 大镬啦！ 做咩你唔讲？ 点解呢度有咩嘅咩？ 又唔讲得呢句嘅咩？ 呢度唔讲得。 我想俾人停牌。 你头先讲咗好多噶啦，已经。 以个人身份讲啊，嗰啲 唔系咩？个人身份唔怕。 个人身份 唔系啊！你话嗰个女仔一俾个警察一格啦，第一夹走咗嘛？ 系两个警察嚟扑住嗰个女仔个长头发。 其实嗰晚真系吓到我死。 嗰个绝对唔系杨洋嚟，嗰个一定系女仔嚟嘅吓。咁咧，应该系揾女警嘅，唔可以男警去制服女人嘅系嘛？女示威者冇理由你揾男警嘅，呢样嘢唔啱嘅系嘛？ 系啊， 咁有时好危急噶嘛，唔知啊。 吓，嗰下肯定唔系啦。 喂，佢喺天马公园， 佢天马公园里边有几危急啊？ 喂，天马公园人哋已经走啦，你又叫人哋入天马公园，跟住你揾啲差人去天马公园追住人哋嚟打。 佢哋追到入公园啊， 喺公入边打人。 差人本来企喺龙和道马路，跟住佢见人。疑似想冲出嚟，佢哋就自己冲晒出马路，拦住晒啲车，完全系对呢个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跟住佢仲要指骂示威者，叫佢哋翻。 唔系，我就喺幻想紧嗰北韩啲犬决就 系 咁咯。哇！一放百二只狗出嚟，哇！咬咁样，哇！几恐怖啊！ 佢真系有警犬嘅嗰度。 嗰晚冇， 系嗰晚冇。后来真系喺龙和道真系出警犬。 唔系，后来咧有个动物组织咧就呼吁唔好 出 警犬。 喺旺角出警犬 因为咧对啲警犬唔公道，因为你揾啲警犬嚟執行政治任务系咪？咁唔啱数嘛系嘛？ 咁啊呢一下咧就真系好幽默嘅。 即系爱护动物真噶，爱护动物协会出嚟呼吁佢唔好再出警犬啊嘛。 唔系嗰日都系咯，我唔知系喺旺差馆系咪？你咪我隔篱啊？我同隔篱讲，喂，今晚出警犬，跟住我隔篱嗰个大壮。即系不嬲都好多警犬噶啦，跟住我唔系啊， 唔系嗰啲 啊，真嗰啲 啊，我话真嗰啲，我都佢一上去睇咯，吓，点解要出警犬？跟住嗰个警察就话。 出咗乜渠着？ 其实呢件事，其实呢件事有人同我讲话，喂，出警犬啦！我嗰时其实我第一个反应 就系、 就跟住警犬啦，似咁嘅答案咯，有乜咁奇咧？有乜咁奇咧？ 系， 跟住唔系真嗰啲啊，咬人嗰啲。 嗰日啊，抄市俾我哋睇咧，我唔系礼拜五嗰日嚟噶，我哋做完节目咧，我哋过旺角噶嘛，跟住佢俾幅相我睇，佢话出警犬啦，话诶，度度都系警犬啦，边度使出咧？跟住佢俾个铁笼我睇，我先知， 系 唔 系 啊？嗰张相系铁笼。差人拎住喺架车尾度有啲 铁笼啊， 唔知系咩嚟嘅，我话有咩咁出奇啫？诶， 铁笼啊嘛， 你以为系锁反嗰啲猪肉车？ 系啦，我以为有咩咁出奇嘅？ 唔系，我哋依家九龙啦，已经 九龙系嘅 犬啊！ 哇，即系其实好乱咯，上礼拜。 其实成件事咧，成个香港咧，就根本个都进入咗呢一个即系紧张疯狂嘅。 系， 即系其实因为咧呢个好明显就系随住成件事拖咗咁耐咧，大家有啲疲倦咧，亦都系即系谂紧 搵啲冲击， 神经紧张， 神经紧张啊，所以少少事就会变大。 唔系嗰日我哋去到旺角咧，登打士街嗰边咧就有一班防暴警察喺度，咁突然间话冲啊，咁样啲人咧全部走、啊，咁我梗系走埋一份，你知道我扭亲只脚噶啦，我都希望走先啦，费事啲人走唔甩啦。 系、 嗯、咁冲咗唔够十秒钟咧，啲人诶闹嘅咁。个翻转头，即系咧一有少少风吹草动，好似阿 B 咁咧， 就走。 你又俾佢执一锤，我又俾佢执住一锤，就系咁啦。 佢撞到你之后，你撞到我。 其实我冇落过现场咯，系咪？其实好多人好逼咁样噶，即系趁 好逼啊，好逼啊，佢行紧， 即系好紧张噶， 好似行巴士咁样， 好似行紧年宵咁咯。 嗰次即系我哋喺亚街老街汇丰嗰度咧。过嗰度好多人，因为其实行唔到咁滞咁另外报纸咪话有个嗌唔欢迎你嘅，系嘛？咁啊俾啲反客组拉咗去打啦。咁、当晚我都系咁嗌嘅，我都系嗌扯啦，呢度唔欢迎你啊！咁全场啲人个拍掌嘅， 系啊。 咁但一即系我呢啲都系平时我哋拉开嘅嘢， 你争啲俾人打噶啦。 唔系嗰度好安全嘅，喺嗰度咧前面一大、一排 安全嘅地方先大叫。 系啦，我哋每次都系安全嘅地方先嗌先抗争嘅。 渣咁样， 好彩冇遇到黑警执翻条命。 但系冇咩，你隔篱冇人俾人揼啊嗰啲咩？ 唔系，我哋嗰阵时已经隔开咗嘛。喺 哇，你知唔知嗰阵时几多人啊？ 好多， 即系 粗人啦。 唔系你系咪前排即系做啲雨遮阵嗰啲人啊？你 同埋你系去唔到最前排，我话俾你知。 系啊，逼 你要去最前排，仲难过你系跨过万里长城。 太多人， 即系咪一早 完全过唔到去？ 即系好早要落霸位噶系咪啊？嗰啲 系啊，我唔知道你点摄入去，你摄唔到过去噶。 唔系太多人啦， 哇！但系我记得哇，乱棍嗰啲殴咧，真系好易中招噶。 唔系好多人已经系中咗棍啦，阿 Johnny 咪 其实系咪全部中棍都系嗰扎雨遮阵嗰啲人嚟噶？ 系多数都系。 系咯，你咁哇乱剥落去成日实中噶。 其实我真系唔明咧，即系警察咁样剥落去咧，因为你有把遮遮住个视线，你又极有可能兜正帮助，兜正帮助个 有机会剥死人噶。 系啊，即系呢个其实极度危险嘅，所以咧警察我真系唔明，我先假设佢哋全部都系并冇特登刻意使用过分武力先。咁、但系佢哋背后有冇谂过呢一点咧？即系如果佢冇谂过嘅话咧，呢、个好明显一个疏忽嚟嘅。 系 如果佢有谂过嘅话咧，咁啊大镬啦！即系呢个真系仲。你有 即系有晒， 即系 谋杀噶 咯，即系 intention 啦 ，intentional 咁做啦， 系咯。 而事实上，即系根据翻当晚啲示威者讲，即系基本上你见到啲警察都系眼都红晒噶，基本上系 系啊，即系好热气嗰啲红，真系 即系已经系有啲杀性出咗嚟。 系 你好魔警啊！你咁讲到， 其实咁讲咧，即系我觉得，我相信大部分我哋总会有机会识到一个半个警察嘅。即系我哋身边， 我就识一个咋。 以前有啲同学，我啲网友，我哋都有啲网友系警察嚟噶，好好平时好熟。 系我哋做咁耐。 唔系，但系你即系佢哋又过日日翻咗十几个钟，即系我都知佢哋真系 anytime 都揾到佢。 唔系呢个就系旺角个冲突点解咁危险？其实双方都开始系 唔够瞓，个人猛震， 因为开始有啲兽性，即系 系咯，即系野兽咁。 你疲倦系会令到一个人咧失去基本嘅理性同埋 judgement。 系啦，一系喊，一系发脾气咯，我系呢两味嘅啫，如果唔够瞓。 咁你所以你可以諗到啊，佢哋嗰班男子漢，佢哋俾人真係由頭問候到尾，佢哋以前唔會咁㗎嘛。你諗下警察有乜可能齋企喺度俾你鬧呢？ 係咪都鬧得好勁㗎？ 打得劲啊！ 我相信即系你， 打得劲 系啊！ 我哋冇，我哋冇， 唔系你听到咧，我冇话你，即系点会？即系你温文尔雅， 系多谢晒，唔系基本上咩说话都有噶啦，现场 咪闹晒全家噶嘛，系咪啊？家爷仔 咁唔系 个， 咁唔系个个闹全家 嘅， 主要就闹系闹黑警嘅， 主要嚟讲系黑警嘅， 主要闹黑警多。 黑警点解唔系黑警咧？我都唔明，佢哋反黑组嘅警员嚟啊嘛，边个会黑啊？ 又知 CCB 简称黑警， 写住 CCB 嘅有啲 反黑组警员啊嘛， 系咯， 即系 CCB 咁啊，叫 C 警啦，系嘛， 系 都系警民合作噶啦 ，anyway。 咁啊，呢个咧，我唯一担心咧就系，即系我哋如果睇远啲咧，就系经过今次之后，我哋究竟香港人起码大部分即系参与过或者心里边支持黄师奶嘅人。对于警察嗰个形象啊，或者即系 好差， 系个态度系点咧？又或者会唔会影响埋长远啊？我哋下一代加入警队嘅嗰啲质素咧，即系大家只要幻想一下咧，如果我哋今次，尤其是今次牵涉到好多中学生、大学生，佢哋毕业之后其中一个选项可能系加入警队嘅。但系如果因为今次之后佢哋唔选择唔咁样做，你又谂下剩翻嗰啲咩人咧？可能就系全部系蓝丝带，甚至民建联噶咯。先唔好讲到系咪黑社会，我觉得呢个可能夸张咗。但系佢哋嘅心里边，佢哋本身嗰个政治取态已经可能系偏向保守嘅。咁卅年后就 系 会系呢一班人去统领住个警嘅警队。咁你谂下嗰个影响啊，其实系讲紧卅年嘅。咁将来点算呢？因为你唔能够保证未来呢二卅年一定唔会继续有抗争㗎嘛，甚至会更加激烈嘅抗争。咁以后警察嘅取态，佢哋喺点样去接 order 同埋点样去对付示威者嘅时候，我只系担心咧，系会更加保守啫。 嗱，因为我哋上个星期五咧，我哋做炮打司令部有个预测咧，就系话而家警察里面内部咧就夹派已经全面倒向鹰派嘅。咁我当时有个大胆嘅预测就系咧，会喺一个礼拜之内咧，就警察系会追住人嚟打，系血流成河。 中咯，咁咪。 咁原来当晚即刻发生。 就 是、那晚因为 中中中， 就系嗰晚。嗱，点解我哋当时会咁分析咧？ 即系罗道嗰晚 啦，因为咧。我哋接触到好多里面内部嘅人咧，佢哋本身有啲人去同情学生啊，会觉得都唔好咁对啲学生咁唔好啦咁样。咁但系咧，经过即系打完差佬打完人之后咧，咁佢哋觉得系唔系都俾人话黑警，即系咧佢哋有啲人即系嗰种心态咧，都会觉得俾人一足高打一船人，还定都系啦，打死啲学生啦，还定都系啦，唔争在，即系咧冲口而出嘅，未必系真嘅，但系咧嗰种冲动咧系会觉得，还定都系俾人屈嘅啦，打啦打啦，咁变咗咧佢哋放软手脚咧。令到下低啲人收到啊，下低人一收到咧，就嗰人咪追住人嚟打咯，系完全系完全即系唔已经系冇咗人性啦，追住人嚟打，仲系打头唔系打手脚，因为咧1971年，我今日睇翻呢啲报道啦吓。1971年之后咧就唔俾人打头噶啦，即系用出警棍，因为用警棍打头就是当时保钓啊嘛，咁啊啲警司咪嗰阵时话威利警司嘛系嘛，叫啲即系揸住警棍周围搏啲示威者，自从71年之后咧已经冇用警棍搏人个头噶啦，几乎系咁噶啦，咁但系咧事隔40几年啦，系咪？咁当时1971年系咩时代咧？系南江女落。跛豪嘅时代嚟嘅，当时差佬收片嘅，而家差佬冇噶嘛，咁你仲要用警棍打人系咪先？咁变咗咧，佢哋即系有呢个转向咧，系即系内部个个都变成鹰派嘅时候咧。 嗰晚真系太恐怖嗬！ 其实我哋要睇翻个原因嘅，你由当第一个星期六，即系928之后嗰个礼拜六10月3号。大家都记忆犹新咧，就系旺角大混乱啦，黑社会出现啦，咁跟住全香港人就将嗰个指控指住警察啦，就话佢哋系 警民合作， 警黑合作啊嘛， 警察同埋流民合作， 系啦，或者警民合作呢一类型嘅警民合作，咁跟住就换来几天嘅太平嘅，因为警察就洗太平地，因为佢哋不甘啊，系背上呢一个。警黑合作嘅声誉，咁我觉得呢个都合理嘅。我哋先唔好去追究究竟中间有冇啲好多留言啦，就话即系某某地方嘅黑社会咧，就去咗某一个警署，大家讲数啊， 开会啊，去嗰度开会。 嗰啲可能系都市传说，可能系事实，我哋唔好理会。咁但系你要去明白，从一个警察佢哋嘅心理咧，佢平时佢哋第一头号大敌啊，或者第一整治对象就一定系黑社会， 系 或者对佢哋嚟讲，佢哋根本冇可能系同黑社会合作噶嘛。 系咯， 咁所以对于 睇咁多无间道，都系其实系 都要清剿黑社会噶嘛。 你爆 咁，所以从 欢喜啊， 冇错，你从佢哋嘅立场，佢哋根本系唔可能去接受，去背负住呢个骂名啊。 系冇错， 先天噶嘛，大佬啊。咁所以你会睇到佢哋嘅心理嘅变化。好啦，跟住几日嘅正常，跟住但系你睇翻咧，其实警察由20几日嘅占领咧，佢哋系慢慢将政治压力系转移咗去警察嘅。身上 而警察都有呢个问题，就是佢将本来佢哋针对可能黑社会，而家佢哋而家变咗系最憎嘅示威者。 冇错啦，咁所以你睇翻，喂， 因为呢个系形势逼住佢哋咁做啊嘛。佢哋你要大家唔好忘记，警察去到最后系纪律部队，纪律部队就要听 order 噶嘛。 系。 咁当上头叫你做啲乜，你就要去做。好多时候，当你嘅心理有个咁嘅变化，加埋头先 Donna 讲，即系咁攰嘅时候，你可能系将嗰个 order 明明系需要做五分嘅，你做到七分甚至一百分。 嗯， 咁所以咪会有呢一个变化出嚟咯。 但龙和道嗰个真系好夸喎。 诶、欸，咁你又要记得一样嘢喎。 佢 order 系咩啊？ 因为 啲示威者 唔系龙和道嗰个突发嘅，因为咧本身就冇冲突嘅，系突然间有人冲出去封路，因为本身冇嘅，本身系未试过 嘅。佢哋噶嘛，系咪好似？ 系啦，因为佢哋 淤咗嘅。 系啦，因为佢哋曾经俾示威者反包围，咁啊觉得咧好冇面， 咁就收袋上车翻差馆咁啊。 唔系翻即系翻翻去政府即系特首办入边。咁之后咧就增援咗之后咧就觉得要报仇啦，即系头先你都恶得耐咧，你都食得黄米多啦。 而家就变咗大家都系咁样咯。 系啦。 你我哋人少你黑我哋，我哋 call 齐人又空翻你哋，即系变咗系咁咯。大家双方都系咁， 即系不断咁敌对。因为咧嚟紧嗰个局势，其实系仲可能会仲有一啲更加暴力啲嘅清除行动。我觉得， 哇！嗰日已经好恐怖咯，都话哇！嗰次入到去，哇！呢个流血嗰度又，哎呀，真吓死我。 即系 跟住阿 Ken 又拔罐咁样个背脊，大佬。 系啊， 佢哋电筒用电 筒，我哋嗰日去黄竹坑已经好暴力噶啦。 嗰日其实我同 Johnny 第一个去探阿 Ken 嘅， 系啊系啊， 哇！我入到去，哇， 大镬 吓！ 我哋揾咗好耐啊，即系呢啲讲得噶啦。 你哋又俾人哋老点啦，你哋傻仔！ 即系由门口， 你一嚟 由门口玩到入去， 你哋真系渣啊！你哋，哎，真系 你最尾嚟嗰阵时候。你压嚟啫， 系啊， 我嚟都嚟得见咯， 突破晒啲关卡啫，因为我哋已经孖咗你，即系几粒钟啊嘛， 调翻转，我揾啱人啊嘛， 我哋系咁 put on record，put on record，你再唔俾我见我哋孖，问咗好多次嘅，知唔知？ 但我嚟都好似话喺度啊，咁 系啊，因为你 拆完啊嘛，我哋 因为你接收我哋个成果， 只不过你系你哋冇俾到个身份证明文件出嚟，所以冇得见咯。 计嗰、那个固然之系啦， 佢冇带咩 嘛？ 嗰、 那 个固然之系， 即系阿 Min 讲得唔应该讲。 唔紧要，你冇任何即系吓。 有噶、 啊， 你应该讲多啲，我哋两个讲少啲。 嗱，讲翻龙和道啦，即系我估其中一个即系可以大家思考一下嘅咧，就系、是、当晚龙和道嘅警察咧系无端端被示威者前后夹攻噶嘛？ 系 系咯系咯， 出现咗历史上少见警察要败走一个据点噶嘛？ 好样衰啊！ 喂，大佬，你仲要系 尊严， 仲要系被 里面有个鬼头喺度嘅， 唔系咯？喂，嗱，你唔好理人也好，鬼也好，印度也好啦，其实做得警察一定系有少少 proud 呢样嘢。啱啱喺个旺角，啱啱礼拜五晚就系咁 都系俾人反包围， 包围到要走、 啊，系啊， 所以你咪可以解释到咯。即 系 其实作为警察，佢哋首先一定要对自己嘅团体有自自然然嘅归属感同埋骄傲感。有阵时你做纪律部队，你系需要用到，有阵时系需要用武力、用权威嘅。你冇可能对自己嘅所属系冇任何嘅基本嘅尊重噶嘛。 系。 咁当佢觉得喂咁多年嘅 training 都系我哋威晒嘅，香港警队系全世界其中一队最优秀嘅亚洲 number one 嘅。 系。 竟然无端端即假设啦， 依个系当时彭定康嘅炸弹嚟嘅。其实系， 即你点都好，佢哋咁多年嚟享受惯呢一种自自然然嘅香港人对佢哋嘅尊重。 系， 你竟然对住一班仲要唔系黑社会， 系 喺龙和道嗰日，仲要对住一班学生， 就阴公猪真系。 跟住 即系未来社会嘅栋梁， 败走成个据点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喺战争嘅情况，喺一个战场，佢哋成队兵歼灭咗啦，俾人 系。 是咪先？ 系冇错。 喂，你咁样败走法，咪换来之后几个钟头嘅大事 嘅 大开杀戒咯。 系， 即系呢个，我觉得完全系合理，虽然唔等于正确。 系， 即系如果我哋 人性分析， 大走啲唔系军装嚟咩？我睇到。 唔系，但系你谂翻啊嘛，我哋 不如成个团队啊，咁系嘅。 即系所以， 即系又系觉得冇面咯。简单嚟讲， 系冇错， 讲晒就系俾人攞面咯，要报仇咯。亦都嗰晚实际上。即系我收翻嚟嘅风系，佢哋其实系嗰晚系部署咗好多警力噶嘛，因为嗰晚下嗰日嘅下昼就系清咗金钟道， 系冇错。 佢嗰晚基本上系已经系 stand by 晒所有嘅警力，系、 哦、 预咗嗰晚有机会，哦金钟道收得咁顺利，顺便睇下收埋其他地方。点知嗰晚啲人就集结喺金钟，人多 就突击， 就攞翻你搞我条金钟道，我攞你龙和道， 系 哦系啦， 都有一个道理嘅。唔系因为咧，即系你去到而家咁对立嘅时候咧，咁一般 啲学生真系手无寸铁咁噶喎，阴哥。 佢而家打学生真系差唔多，嗰啲好多系僆仔嚟。 我有一个咪就系咯，喂大佬真系举住手，乜都冇喐。 你就走埋嚟扯眼镜，一个 扯眼镜、扯口罩，跟住喷 喷咯， 系 咯， 招喷雾， 系啊， 嗰个都系我谂都系廿岁到嘅啫，嗰个 系咪够钟啊？下次翻嚟再讲，下次翻嚟要炮打呢个本土牌啊！ 哦，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完成咗 80%， 你听边个讲噶？花生台而家有个动漫节目叫《火烧万世桥》，佢话战神扎古已经完成晒，可以喐噶啦。 咁点解佢冇脚嘅咧？ 咁又唔一定要有脚嘅，机械嘅嘢你唔会明噶啦。 你头先话可以用精神感应控制，但系唔知道我掂唔掂啦。 上教听网台唔知听到乜嘢程度，所以我都唔可以判断。 是咩？你都几老实啊。 对唔住啊，上教，我唔系安慰你啊。不过你上花生台应该听到嘅。 多谢你，唔该啊。 日本文化共冶一炉，阿 Sam、张旭文、欧乐轩，火烧万世桥。 系啦，暂时喺香港，点会咁啊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嚟第三节， 好眼瞓啊！我真的 头先要澄清，唔系打炮打本土派，系炮打伪本土派啊！呢、這个 Tony 叫我澄清，佢行咗去厕所，结果又系冇人同我讲，讲完第啲嘢先。 或者咁啦，我估继续想讲翻即系警察嗰个问题咧，即系大家可能当然而家都仲叫做 at the heat of the moment， 即系仲系。大家吓全身 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或者仲系好火滚啦、啊，未必有咁嘅机会去睇。但系我会邀请大家咧，就先喺即系落街之前咧，自己先谂一谂。警察对我哋香港咧成个制度嚟讲，或者维持香港，唔好讲话其他嘢，就咁讲话成个刑事制度嚟讲咧，佢哋系第一关嚟嘅， 系 维持治安， 维持治安啊嘛，就系冇错啦。咁如果我哋对佢，即系我唔，当然我唔系话，我唔系，即系我而家并唔系讲话，我哋一定要去完全信任晒佢哋诸如此类，因为而家呢一刻好难去咁样做。但系我哋长远睇翻嗰个 effect 或者个影响咧，系我头先即系所讲嘅嗰啲忧虑系存在嘅。 唔系，而事实上佢哋而家嗰个 integrity 冇晒，系因为佢哋自己嘛。诶，系睇俾人睇到你系选择性执法啦。因为冇意思嘅，你同我讲法治，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只系永远只系告你呢边啲人嘅，呢边啲人无论点犯，我都系，诶，冇事啊，走啦，唔够料啊，我哋不作检控， 都有拉蓝丝带嘅， 拉完 人 唔检控咯，唔够料咯，又唔查咯， 我哋就冇跟进啦。当然，即系我哋即系如果一知佢蓝丝带，我哋而家系即系 咁呢个已经系其中一招啦。跟住去到自己啲差人都犯法嘅，俾人影晒怀疑啦吓，未审唔好话你有罪啦，俾人影到晒啦，又怀疑啦吓，又唔知系边几个啦吓，咁样咯，都去到咁咯。喂，咁其实真系咪仲可以讲法治咧？去到呢一刻，如果系咁嘅时候， 嗱，当然我哋要记住有一点，即系法治系香港最后一道防线嚟嘅、嗯，即系究竟大家最后系点样去对于今次呢个禁制令嘅取态咧？我哋要即系好小心去谂啊！当然呢个牵涉到策略，亦都牵涉到好多即系示威嘅群众啦。但系我哋喺度，既然你开得台有人听嘅话，我相信大家都要负翻少少责任嘅。即系既然系咁嘅话，大家即系喺作一个定论之前咧， 多啲一嚿。 作定论之前，大家先要去细心谂一谂咯。即系呢个系牵涉到策略嘅问题嚟嘅。 嗯， 系。 咁啊，当然啦，啊，即系阿 Tony 翻嚟，我估要讲翻呢个吓，呢，啊這个炮打系咪？ 炮打。 我想都系讲翻咧，即系你嗰啲俾人拉嗰啲咧，即系预计自己俾人拉嗰啲咧，即系要睇一睇长毛嗰段片。 哦，周庭做警做女警嗰个系嘛？唔系我睇咗几分钟，我觉得 睇下回得噶啦，唔使睇长毛。 系咩？ 系咯。 但系你嗰个应对方法系只系 得唔得噶？ 系咯。即系正常程序之下就应付到。 下回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遇到暗角嗰啲情况系唔得噶。 噶啦，嗰啲你俾佢打啦，唯有。 唔系，即系遇到呢啲情况咧，阿黄鸿铭当时讲咗一个情况，即系佢会啊，我未必做得到。 系我哋绝对不 recommend。 系啊，佢就会即系要求你，你够胆你打我多啲，打我伤啲，我啲人出嚟出庭嘅时候，成面爆晒，我睇你点交代，即系有咁嘅。 呢个系村长 approach。 系啦，冇错，呢个村长就我哋 唔打面嘅， 因为我哋冇食过夜粥。我哋 系咩？阿曾建超爆晒光我块面咯， 咪算咯，系咯，只眼好 肿晒嗰只眼。 系当啲差佬打起人上嚟嗰时候，边度谂住打？ 咁讲啊，嗱，大家咧，即系虽然可能好多人未真正打过交， 我未啊，真系。 但你可以想象咧，即系起码听我哋节目嘅男仔都有啦。你打 GTA 嘅时候，你攞住把枪，你都系咁射啦。你射嗰一枪死咗，你都唔理，你会继续射噶嘛？咁其实即系武力呢一样，暴力呢一样嘢咧，系有吸引力嘅。即系当你喺度运用紧暴力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将你内心深处嗰一种兽性系会激发咗出嚟，你会继续打嘅。吓， 因为人系动物嚟， 打到佢唔喐为止啊！ 即系又唔一定嘅，其实纯粹过瘾啊嘛。 结论系咩啊？ 冇啊，个结论咪就系唔好打咁多 GTA 啦。 我以为你话唔好打面， 唔好打面啊，系啊， 即系会故意打到 或者攞个咩嗰啲电话簿隔住先抌。 唔系，即系要与人为善。咁就唔会有人打你啦， 就系。 但无妄之灾嘛，而家就系。 咁呢啲冇办法噶，咁你行出街可能有个花盆跌落嚟咁样，系咪？咁 即系会咩避免可以唔俾警察打嘅咧？ 系咪？ 其实真系冇噶。 即系佢要捉住你揼就系，唯有认啦咁。 唔系你话俾佢听，我系大律师嚟嘅，你唔好打我。 佢打咗你几下， 我真系觉得会俾人打咗几锤。 我肯定系，我肯定系。 唔会大律师咁样嗰啲， 唔系你话我其实唔系打你，其实 咁就好啲。 可能安全啲。 我支持 自己人。 咪咯。 嗱，我上个礼拜我喺金钟道咧撞到阿观塘楼啊，咁佢喺度讲：喂，你唔好打我啊，你唔好谂住打我啊，我报仇噶，我有钱啊，我卖晒啲股票，我搞死你啊，一定咁讲。 同边个讲？同你 讲。即系佢当时话，即系喺度大声讲，就话咧，即系话啲人嚟搞搞事。对象可能系啲黑社会或者警察嗰啲一样， 对住啲学生 一样，即系佢意思话：喂，你唔好乱打 我。 我 哋系我哋嘅社民连成员， 观塘楼啊， 观塘楼系，即系话我哋股海云图嘅主持， 系冇错。 系啦，佢话我有钱噶，我买晒股票，我一定同你玩到底噶，咁讲，我一定报仇噶。你打，你够胆咪嚟打啦，咁样，即系都系一个阻吓性嘅， 系啦，都系一个阻吓性嘅。 咁啊，呢个世界最怕你有钱嘅啫，系咪？你肯用钱同佢玩，佢梗系唔够你玩噶，系咪？ 咁啊咩嘛？呢个法治嘅游戏咧，当然我哋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当然有另一句噶嘛，系咪先？ 法律系制裁啲冇钱请律师嘅人， 唔知啊。 咪最穷同埋最有钱先至可以享受到呢个制度咯。 咁啊，面前穷人都 咁啊， 含忍 哦， 含恨同埋忍耐 系啦，系啦，当时系含恨同忍耐。 咁啊，当然啊，香港嘅制度好好嘅，香港咧 咪有法援， 有法援，亦都有当值律师服务，咁所以亦都唔一定。 但 真 系好穷啲申请到咯，老老实实 系。 你睇下金英都申请唔到， 金英发咗啦嘛，系嘛？ 佢申请嗰个系当值律师，唔系法援。哦， 系咯 ，duty 咯，申请。 我哋头先话要 你要炮打啊， 讲伪本土派，喂，讲讲先。 棒棒， 唔系伪本土派啊，即系好多时而家将本土派咧。 长头发嗰个系咩人嚟 嘅？系就系要讲。 咪揸住张 唔系啊，因为你礼拜六嗰个冲突，其实 嗰个 出发点就系喺嗰度啊嘛。 系咯，佢先举住个牌话。 嗰个系男人嚟嘅。 吓？ 嗰个男 人嚟 嘅， 即系长头发嗰个嘛， 系啊。 咁咧，有人就话佢咧就扮机咧就系沟女，咁系有咁样，因为从来未见过佢同有任何男性有任何 幅相， 未见过同任何男性有亲密嘅接触，全部都系沟女喎，真系，即系我觉得系成立嘅，佢系扮机沟女。咁咧，佢就举咗一幅牌，就系十二点 光复 十字路口。咁嗱。 光復呢就其实你如果真係想光復呢就冇问题。但係呢去到嗰啲咁嘅时刻呢，因为我哋当时其实我哋有个论述嘅、你占领马路啦，其实你想点啫，你想瘫痪佢交通，令到政府屈服啫嘛。咁既然差佬企晒喺马路度帮你封路咯，咁你何必要占佢呢，係咪咁有人。 亦都当时已经占咗成条弥敦道啦。 弥敦道嘅南北行线占晒啦。咁同埋呢阿街老街啲人企咗喺个水务局几乎系断晒。 咁阿街老街就冇车㗎啦， 冇车其实系唔会有车经过㗎啦。咁你嘅目的其实已经达到占领嘅目的啦，系咪先，即系封路嘅目的呀。咁警察如果肯帮你封路，你多谢佢都嚟唔切啦，照计。系咪最好嗱，你就永警察你轮班同我封住，麻烦你。我最多 首先讲效用， 最多帮你买三 即系讲效用，其实你要夹硬冲翻啲人出去系冇用嘅，攞翻个十字路口。 系啊， 你纯粹你系因为觉得唔锯， 系 嗰度俾人攞咗，你要攞翻嘅啫。如果讲功能系冇用嘅，基本上 咪即系咧，你如果你做军阀咧，你得。你要攞荆州系嘛？你要得到荆州又点点点？ 其实大家唔好忘记咧，你就算攞禁制令禁咗一个点 A。因为法庭一定好清晰 的。哦，是 好啊，一定系 弥敦道600号至到650号。 或者边一段交界与交界之间。咁、如果有人移去嗰段交界隔 以外。 咁其实冇意义㗎。 係喎，即係废咗份禁制令。 攞长啲啦。 正啊，係咪正啊。 咁你不如攞晒弥敦道 一。香港。 一至七八九。 第三招啊。 全条弥敦道。 杨太壮交俾你哋嘅第三招宝剑啊。 係啦。 识听嘅晚细微啊。返去 download 记住。 记住。 睇下张禁制令写嘛。 记住杨岳桥从来冇呢系鼓励任何人。 係当然啦呢、這个。当然。 我证实系冇。 我咪啦。 光明磊落。 咪光明磊落。我补充。 光明磊落下一句咪话咩暗角打。 暗角打王。 当众打王而家改咗啦已经。 唔系，咁我补充少少咧，即系我系作一个马迷啦吓，因为当年咧夏志信咧就练马，即系马会就好憎呢个人，一个练马师嚟嘅。咁啊，练 马 师夏志信咧就马会就即系唔俾佢续牌啊，即系练马师牌照。咁咧佢咧就申请即系司法复核啦，就话要求你马会提供一个理由。 马会系 public body。 唔係當時佢唔發牌俾佢咧，咁佢就要求馬會發俾佢理由，佢點解你唔俾牌我？咁馬會就戇居啦，就話俾佢知佢係健康理由，咁啊大鑊啦！咁佢咪揾人證明我健康冇問題咯？咁同一道理啦，如果你人哋知名道姓你要乜乜乜，咁我做第二样嘢嚟避咗你个问题咯，因为法律一定好清晰㗎嘛，你一定写譬如弥敦道边度指边度交界㗎嘛，你唔可以弥敦道一至七八九噶，系咪？ 如果你理论上啦，如果有人啦，如果不停咁样褪落下一条街，咁佢攞下攞下个禁制令，会唔会攞晒成个九龙咧？ 唔系你个有界门， 攞你条弥敦道你都死啦。 佢攞完， 咪啊， 即系都吓， 你会界门噶嘛，系嘛？ 系啊，又会界，又会到期嘅，睇攞唔攞到咁多个咯，又系嘛？ 不过唔系嗰个最主要系嗰个嘅，咁你嗱，唔系咁你封住呢个，你可以封下一个上海街嘅亚街老街噶嘛， 咁你炮打啲咩？ 跟住咧，另外哦系， 讲到咁正经嘅， 讲下讲到咁远点解？ 冇啦，大家最后一节啦，你快啲啦， 仲有时间嘅，唔使担心。 系 喂，唔系啊，佢哋叫人冲，自己又唔冲啊，即系个理论唔系个俾人应该批评嘅地方喺呢度啊， 系啊。 喂，最尾你嗰个两双方喺个咁 tense 嘅环境之下对阵， 系唔系？你如果话咧嗱，我就带头冲噶啦，我唔知你冲唔冲。如果你冲，你跟我一齐冲，但系你一定要系亲真自冲嗰、那个。 我当你真系冲啦，我当你出去冲，你都要俾嗰啲人，如果会冲嘅人知道个后果喺边先啊嘛。 系啊， 你有冇谂过冲咗之后会伤到差人啊？有机会。 而家 跟住激发差人用更加强嘅武力去还击啊！有冇谂过呢样嘢先？ 唔系，而家最大镬咧就系你打，即系打伤咗咁多人，有好多人俾人剥穿头，系全部都系学生哥嚟嘅，真系。 唔系你 大部分都学生， 你叫人冲，你承担个责任，我都算你。咁你有冇解释过俾嗰啲人听先？你有冇问过佢哋好唔好啊？ 唔会，佢哋嗰啲咧就系你冲，你唔冲你就左交。 唔系最低限度你都要有个共识噶嘛？如果你系一扎谂住冲嘅， 系冇噶，佢哋冇共识噶。 跟住你仲要 P K 到你叫完人冲。冲嗰下拉完铁马，跟住你拉铁马嗰阵唔知去边啦，你拎住张牌叫人光复十字路口嗰条友唔知去边啦，结果就系嗰啲企咗前面嗰啲人可能冇谂过冲噶， 冇谂过冲， 你拉走完个铁马，差人惊你冲过嚟，就差人先发制人，冲过嚟就攞警角搏，佢系无端端企咗喺度拉住把遮， 走唔切 搏啊， 走唔切就俾人搏，就系、是、咁变咗咧，呢班人咧就老实讲系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害咗呢个成个运动嘅，你亦都令到。 几十人浴血喺台喺旺角浴血，系咪先？ 跟住条粉肠仲要写又话咩累咗累咗阿国师又乜乜乜 成帮派嘅？ 喂，你唔系讲累咗啲学生啊？ 边个系国师？ 你累咗成帮派佢话。 国师咧就系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根，喺Facebook 个名叫陈云。 哦， 但我可唔可以了解一下咧？点解佢哋会有个咁嘅讲法，话即系冲咗出去会影响到国师？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系咯，点解？ 唔系因为嗰个运动系孭咗镬啊嘛，好多 系因为咩镬？ 即系因为孭咗镬，咁佢系令到 你嘅大弟子连累师傅啦， 令到城邦派嘅清誉受损。咁你唔系为咗唔系令到好多人受伤？ 原来你唔系为咗运动噶， 系唔系噶？佢哋纯粹为自己嘅啫。 原来你学生俾人剥穿个头，你都唔关心噶。 唔系，嗰啲系小事嚟啫，唔够。 嗰啲人系可以俾你利用噶，原来 基本上系。 但少白咪登咗报去谴责佢噶嘛？嘛 谴责佢系另一单， 系 佢系佢上个礼拜冇错，都系陈云，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根，又名陈， 成日搭到全党嘅， 一定要啦，因为岭南大学重用佢嘛，咁我哋一定要将个责任归喺岭南身上噶，系咪？如果你屋企有只狗周围 咬，要 fair 少少。嗱，唔好忘记咧，即系一间大学系有容许唔同人有唔同嘅言论，包括港大有戴耀廷，中大有陈建文。 嗯、 如果我哋以同一把尺咁样去扮啊陈云咧，咁同样道理，同样可以扮喺陈建文同埋戴耀廷身上。 唔系，因为戴耀廷佢哋咧，佢哋唔系话嗰种鼓吹嗰种仇恨暴力啊嘛。因为你如果有睇开陈云嗰啲 Facebook 就知道，佢系不断鼓吹暴力。同埋咧，佢系煽动族群仇恨嘅，咁、 嗯、 即系依个地方， 呢样嘢 任何人都接受唔到。 我 都 违反国际法。 其实任何人都唔得嘅。佢如果喺德国，佢俾人拉咗打靶噶。 咁当 然违反人权法。 即系任何 hatred， 即系任何仇恨咧，即系喺文明嘅社会喺香港咧就唔应该散播。当然系话其他社会可以，但系起码我哋就咁讲香港。 即系我哋肯定接受唔到啦，系咪先？变咗咧， 嗰啲唔止系政治立场嚟嘅，嗰啲 系啊，佢都纯粹仇恨嘅。 我 at 下 Facebook 先。 博你啊！ 佢做咩无啦啦博我？ 你系左交嘛？ 你 而家 左交， 而家系人都系左交噶啦！而家我 而家杨乐桥都系左交嚟啦！你度开麦， 嗱唔 系， 我 系 做嘉宾啊，左交， 左交。 除咗我，嗱我够胆讲，连芒果佬都唔敢话我系左交，所以咧我豁免嘅。 唔系你都唔记得咗佢哋啲定义。凡是不支持他们的， 就 系不支持啊，唔系反对啊， 系不支持， 也是左交嘛。 系啊， 所以我哋全部都系，唔好意思啊，根据佢哋嘅定义。 咁啊，呢个就好吊诡嘅。不过我想请你哋两位再继续讲多少少，即系教育下我啦。 系 我哋讲到边啊？闹到兴起，唔知去咗边添。 系咯，都唔记得咗讲到边度啦。 讲 到讲 咩？听日嗰个咩啊？ 听日咩？ 嗰个对谈。 对谈啊！ 哦，好啊，前瞻下先，等你哋前瞻下先啦。我哋啱讲完一大轮。 咁啊，嗱，相信听日咧，即系大家有任何期望嘅人咧，都系不切实际噶啦。喂，尤其是你谂下今晚嘅气氛咁样，喂，都系嗰句啦。每一次啊，有任何机会和谈或者对谈之前咧，都会见到有小动作嘅。 佢嗰晚就喐你啊嘛， 系啦。嗱，你见到今次呢一个 injunction 咧，你话俾人听系背后冇人统筹咧，就揾鬼信。 系 呢一个一定系一个铺排嚟嘅，而加埋嗰啲乜乜联会、乜联会啊， 就揾呢啲大状出嚟。 嗱，呢啲大状一回事，仲要你睇下边间律师楼啊嘛。 系 嗰啲律师楼咧，亦都系即系相信咧，佢哋都系倾向咧系支持同阿爷咧关系密切嘅。 嗯， 咁所以你可以睇得到背后个脉络咧。如果你话冇西环、冇中联办喺背后帮手，或者甚至如阿 Donna 所讲嘅祝福咧，我相信嘅机会系好低嘅。 嗯、 好啦，咁当你睇到呢一点之后，你咪諗返囉。如果假设我首先讲嘅係成立嘅，咁中联办就以张晓明为首啦。张晓明同梁振英而家呢有可能係利益共生嘅关系嚟。你睇返张晓明，佢 张晓明搏老命撑梁振英而家。 因为佢你一个其中一个端倪就係佢最近啊就讲对于梁振英嗰5000万丑闻。佢话中央系知识噶嘛，好啦，嗱呢个真与假，我相信今日咧，大家有机会睇下连月真嘅嗰篇文章咧，就已经系拆解咗噶啦。嗱，但系继续讲，我哋必须要继续讨论落去咧，就系、是、假设张晓明如果同梁振英嘅利益系一致嘅话，咁梁振英如果因为今次听日，假设如果听日林郑月娥能够得到任何成果，利益或者嗰个 credit 俾边个？ 梗系林郑啦， 而梁振英有可能咧就 失分 啦，冇错啦， 失分。 咁所以林郑失分对边个最有益咧？ 系梁振英啦。 咁所以如果梁振英失分，或者咁讲，保护梁振英边一个系最需要保护佢咧？ 這個、我做过嘅分析， 极有可能系 好明显。而家好明显，而家佢哋拉开咗两派，变咗做。 其实咧， 早。 六八九俾人架空噶嘛？之前 唔系一其实一路一路以嚟咧，其实政府两派咧，一边咧就即系林郑嗰边想倾，梁振英就唔想去倾，变咗咧。每逢林郑一话倾咧，梁振英就出招噶啦，又黑社会，跟住警察又暴力清场，全部做啲小动作，跟住就清场。即系话逢亲你想倾咧，我就喺后边拖后腿。 系，等你哋冇得倾。 林郑咪好兴咯，应该。 都应该系嘅，咁但系嗱，你睇翻阿曾俊华都出即系开腔啦，系嘛、 嗯？ 曾俊华开腔就话希望香港嘅嗰啲唔好俾激进派，即系要同佢切割啦。咁佢都系希望企喺林郑嗰边，就希望起码有啲嘢倾到嘅，即系大家起码坐低倾，就唔好话去到剑拔弩张嘅阶段啦，系咪先？ 咁你亦都见到曾俊华咧，佢讲嗰啲嘢咧就有啲圆，即 系 几圆嘅。 系啊， 其中有一句 quote 咧就话。即係佢覺得我與和平已經離呢個運動越嚟越遠啊嘛， 係 啦，即係如果假設即係佢呢句説話咧，你可以睇幾點嘅。第一咧就係、是、如果當日仲係有我與和平咧，佢又唔會太大反對喎。你見曾俊華由始始終咧、 嗯，哦係啊，冇乜點出聲嘅， 唔係第一唔出聲，就算出聲咧都係好溫和。 係啦係啦， 佢又唔贊成， 好忠誠 嘅， 佢講嘢好忠誠 嘅。咁當然啦，呢、這個亦都似合胡蘇貞一貫咧，就係冇指錯人嘅， 即係隨時可以落錢邊度 都係女人啊嘛。 資深政務官咧，亦都有呢度好，佢哋冇必要咧，就即刻走出嚟，系嘛？ 冇唔表态住， 系唔使喺度打手嘅你， 摆中间 嗰啲模棱两可，系 扎街随时摆过去， 系啦嘅时候就，我唔系咁讲嘅， 铺装高，拨过去摆装。 咁啊，即系听日得个吉，讲完之后， 听日得个吉噶啦，九成九九， 但都叫做开始咗嘅，点都。 咪而家你梁振英，你睇得到佢个立场系。即系有硬得咁硬啊嘛， 佢仲 乱越乱，佢坐得越稳啊！ 佢仲补充一样嘢就系佢唔会再同人大提交一啲报告啊，因为咧本身有人提出咗咧，你人大个有之所以有呢个决定，就因为你嘅 提交个报告 误动咗佢嘛，你重新提交个报告，人大啲嘢咪可以改咯，唔使 佢已经预先封咗个门， 佢已经封咗啦，佢唔会再提交报告嘛， 系啊， 系嘛，咁如果系咁啊，咪即系你提请人大释法咯，你释开噶啦，你释几次噶啦，系咪？边个话唔改得噶？你改三次啦， 系啊。 系咪？ 你同佢讲基本法，佢咪话我冇冇市民支持。 而家市民企喺街都支持嗰啲。 支持噶嘛？ 系市民 你 支持 都喺街啫嘛，即系有百几万人支持。 哇！但系之前八十万人投票、啊， 咁八十万人都系比七百万嚟讲都系好少数啫。 咁都啲民意死晒啊！ 即系我哋可以预测到点打。 系啊，我都预咗佢系咁计嘅。 一讲基本法以外啲就话，已经识咗法啦，冇啦。 即系你都话佢都已经话咗冇得倾噶啦， 系啊， 做乜 要？你问佢催泪弹都冇咁嘅事 啦。你又咁谂啦，起码从林郑嘅角度咧，佢能够见到面倾到先。 系 而家因为如果一直出六八九， 冇山冇粮噶咯。 嗱，林郑究竟 倾都冇乜用。 即系你谂，如果预期能够同林郑有一个好实际嘅讨论嘅结果咧，呢个系不切实际。 系， 但系起码 佢都同你讲翻晒一大堆要符合基本法。 但系我相信咧，成个社会系期望有嘢讲噶嘛。是期望起码坐低倾，大家是有一个即是和对谈的气氛先。 是。 总比有得倾好过冇得倾。 是当然啦。 咁起码呢一点呢，就呢一点而言呢 ,689 起码做唔到。咁所以点解你会见到689一直以嚟呢，就係制造咗好多嘅障碍。 即 是 想阻挠佢。 连谈判嘅气氛都要摧毁嘅。 是。咁有得倾呀，肯定好过冇嘅。 即系我哋如果前瞻下个运动咧，其实就系比较负面啲。如果咁睇嘅话， 个民意趋向咯，其实真系好难攞到而家。 系，不过而家见一招就拆一招啦。 而家都冇计噶啦。其实我觉得民 意咪一直睇等佢哋出错咯。其实真系呢个， 即系我都系啦。我哋都成日都咁讲嘅，即系净系输牌嘅唔系净我呢边嘅。 根本 上我呢边 政府一路输嘅，佢冇佢嗰部署冇啱过嘅。其实 即系我哋 烟倾女都出晒咧， 系啦 嗱，讲啦啱啦，打麻雀系咁啦。如果锄地咧就烟倾女出晒，人哋嗰边都一样嘅啫，同你捻咗咁多弯。 咪系咯，大家都揈晒啲大牌嘅啦，喂，大家都得翻只七仔嘅啫，而家 可能街砖七都赢嘅最尾。 系啊。 咁啊，惊佢咁快 呢啲？广州我哋成班平均咩过五十岁，我哋啲僆仔平均廿。 咁我系会咁谂嘅， 输啊！ 我都系乐观喎，又 嗱，我系乐观同意，即系因为咧，听日其实我哋只不过只要表现得体， 系啦， 唔好咁落输。 其实佢哋有 系唔好失分，唔好失咁多分。 即系我哋只要唔输咧。 我唔覺得佢哋會失分喎，你平時睇下 Alex 同埋 Alexa 啫 ，Alex 同埋 Lester 佢哋嘅表現都 Alexa 都好平，即系 OK 咯。佢哋講嘅真係言之有物嘅喎，同埋真係有文有 路。OK 噶， 佢俾好多大人 好高水平添啊， 係啊。 反而你 我哋去见记者应该会 反而比差，我觉得欣赏嘅地方，你睇翻咧，由罢课开始足足一个月啦。 系啊系， 呢一个月嚟，你有冇见过岑浩辉或者周永康有失言嘅？ 好，真系冇。 你基本上系唔能够 pick on 佢任何嘢，佢可能有啲嘢讲得唔够好， 系， 但系你唔能够话 失言， 失言， 冇失言， 比好多喺 唔系相比政府咧，就频频失言， 冇错啦， 即系政府高官啦， 都已经差好远啦， 即系所以你能够睇到咧，岑浩辉、周永康佢哋几个咧，一直系坚守立场得嚟咧，系有礼有节有据嘅， 系。 而系令到咧， 即系表现得好好嘅， 冇错，即系你睇到佢哋领导呢个运动系非常出色， 即系第时到特首得我呢啲， 喂，当然可以啦。咁你唔能够， 我真系见到而家系越嚟越接触得少啲年轻人，系有佢哋咁有纹路咁。 反而你可能今次 我有问题， 今次多咗 问题，少年一问，学联唔系我选出嚟，学联点解可以代表我啊？ 咁你个 我代问啦。 诶，六八九都唔系我哋选出嚟啦。 唔系，因为呢个系学生运动嚟噶嘛，佢哋罢课， 系啊嗱， 搞大咗个运动，你系选择你支持或者唔支持。 冇错， 初初系佢哋搞嘅，我而家就要反驳你嗰班粉肠讲嘅嘢啊。 系啊，喂，人哋搞运动， 人哋搞得成，你先出嚟骑劫，跟住话人哋不代表你，你拆人哋个台，人哋嚟咨询，你就走去搞 Q 人， 你咪自己去尖沙咀搭一档出嚟咯。 系咯，你有七千精兵啊嘛， 冇人哋阻止你嘅噃，系咪先？ 梗系啦，唔抽我哋抽边个？ 系 何处国更加啦， 何处国 收皮啦， 正 立报 正契弟你啊，何处国 要告过我哋诽谤，告花生。 喂，当时咧， 俾陶君衡啊，记得 诽谤你咩啊？而家 喂，当时呢条友咧就串阿梁振英，又话佢咧将一间 DTC 嘅公司变成一个零。咁冇用嘅人啊，一间公司管唔掂嚟管香港系嘛？哇！而家同梁振英握晒手，去攞个大紫荆定系咩？ 嗰时都唔啱噶，啱噶啦。 系咯，突然间转晒态系嘛？ 佢而家仲劲过文汇大公啊！星岛日报 系啊， 系啊，系啊，劲过我。嗰日都话嗰个飞熊跌个鬼落嚟都可以屈到占中啊！ 话俾占中落去死啊嘛！ 因为晏咗起身，个 真系黐线， 唔系啊！讲起咧，嗰啲左派系基本上系乱咁嚟嘅。佢哋可以將一把遮咧就變成鐵蓮花啦， 啊、 跟住咧將一個俾人打跛咗，即係打爆咗嘅手腕嗰、那個那個示威者咧，係俾差佬打嘅。佢哋就屈成咧就話佢係一個廚師，經過喺旺角咧就俾啲示威者打成咁嘅。咁下低有幾十個留言就話：誒、哎、示威者真係冇人性啊！ 偉光啊， 偉光我仲勁。嗰个系 Halloween 警员当成受伤警员， 哎呀真系救 佢好似衰咗两，佢好似衰两镬， 矿泉水当系强水吓， 佢好似衰咗两镬啊！冯伟光， 冯伟光衰咗 N 咁多镬， 系咯， 系咯，好多镬噶， 唔系啊，即系连做两幅相都系铺错噶，佢都唔理，系啊。佢不如入去帮讲出声就算啦。 一个冯伟光，一个韩达都系我教我以前 PR， 真系救命啊！真系。 你嗰班人冇脑啊？点算啊？真系。 屁股决定脑袋定系点咧？ 系咯，点搞啊？ 之前好似有脑啲，之前屈啦用文打佢，好似有脑啲嘅。 系啊， 即起码都识得，起码识得个面肿少少啊，跟住除副眼镜啊，又俾人打系嘛？喂，今次冇喎，今次 系 咪？ 你开咗白鸽之后吓， 系咯， 连少少嘅智慧都冇埋， 渣咗啊！ 连锦鱼嘅智慧都冇咗， 系咯。 抽下嚟水先， 我离开咗咯。 咁好咯，今日嚟到呢度咯， 够钟 啦，仲有咩补充啊？阿杨大壮， 今晚神唔知 多谢多谢 stand by 啊， 系啊，真系惨。 咁 啊， 好耐冇觉好瞓。 大家密切关注， 好关注啦。 咁啊，今晚嚟到呢度，好，拜拜， 再见，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